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59集。 上次那件事的后续？ 对，就是那件事。 喂， 听筒里传来轻笑声，但是恐怕并非真相。 后天就是你的婚礼了吗？ 上次是你说，即使是前一天，你也会取消。 我是说过。 小种的呼吸有点乱了。 你是认真的？ 对。明天，我想向他表明心意。 就是那位派遣人员，姓三泽的。 嗯。 表明之后呢？向他求婚？ 我没有想那么多，只是想把心情告诉他，也想知道他的心意。就这样。 如果他说对你没意思呢？ 那就一切到此为止。 然后你准备第二天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跟唐泽举行婚礼。 我知道这样很卑鄙。 不会，我想这一点心机确实不能少。最重要的是选择你不会后悔的路。 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稍微轻松一点了。 问题是，如果那女孩也喜欢你，你怎么办？ 到时候 抛开一切。 我是这么打算的。 高公，这可不是一桩小事，你明白吗？这会给多少人带来麻烦，会伤多少人的心。别的不说，唐泽会有什么感受？ 我会补偿他，尽我所能。 双方再度陷入沉默，只有噪声在电话线之间来往。 好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一定是痛下决心了。我不会再说什么。 抱歉，让你担心了。 你不用对我觉得过意不去，反倒是你。看来后天可能会有一场大骚动，连我都忍不住浑身起鸡皮疙瘩了。 我也是，没法不紧张。 也难怪。 对了，我有件事想拜托你，明晚有空吗？ 决定命运的那一天，从早上便阴沉沉的，好像随时都会下雨。高工程比较晚才吃早餐，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里呆望着天空。昨晚没睡好，他头疼得很厉害。他思索着如何联系上三泽千都流。他知道千都流今晚将下榻品川的酒店，所以迫不得已时可以直接到酒店去找他。但他又希望尽可能在白天见到千都流，向他表白。但是高工程找不出方法，他们没有私下往来，他既不知道千都流的电话，也不知道他的住址。千都流是派遣人员，公司的通讯簿上自然不会有他的名字。科长或者是主任也许知道，但是该怎么开口询问呢？更何况科长或者是主任不见得会把工作通讯簿放在家里。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到公司去直接查。今天虽然是星期六，公司加班的同事应该不少，即使他到办公室找东西，也不必担心有人起疑。高工程暗道事不宜迟，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玄关的门铃忽然响了。他立即产生了不祥的预感。大约一分钟之后，他证实了自己的直觉果然准确。房间外传来有人上楼的声音，像穿着拖鞋走路的独特脚步声，应该是赖子。 阿成啊，雪穗来了。 他来了，我马上下去。 雪穗正在客厅和赖子外公外婆喝红茶。他今天穿着深棕色的连衣裙。 雪穗带了蛋糕 来一块儿。 赖子询问的声音看得出来心情很好。 不冷。你怎么会来？ 高工程看着雪穗问道。 我漏买了好几样旅行用品，想请你陪我去买。 雪穗像唱歌一般的说，一双杏眼发出宝石般闪耀的光辉。他已经露出新娘的表情了，这么一想让高工程觉得心中很痛。 哦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我有点事要去公司一趟。 什么？都这时候了？ 赖子双眉紧锁。 结婚前还叫人去上班，你们公司有毛病啊？ 不是，也算不上是工作，只是想看一下资料。 那么买东西的时候顺道去吧。不过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进公司？你不是说过假日的时候不必穿制服，非公司的职员也可以自由进出？ 啊，是可以。 高工程内心彷徨不安，他没有料到雪穗会这么建议。 工作狂真讨人厌，家庭和工作哪一个重要啊？ 赖子撇了撇嘴。 好，反正也不急，我今天就不去公司了。 真的？我无所谓啊。 不去了，没关系。 高工程对着未婚妻笑了笑，心里盘算着晚上直接到酒店向三泽千都流表白。 我去换衣服。 他要雪穗等候，然后回到房间立刻打电话给小种。 我是高工，那件事没问题吧？ 我九点准时到。你呢？跟他联系上了吗？ 还没，我还是找不到他的联系方式。更麻烦的是，我现在要陪雪穗去买东西。 光听着我都替你觉得累。 抱歉，要你替我做这种事。 没办法呀，那就九点。 麻烦了。 挂断电话，换好衣服，高工程打开门，猛地见雪穗就站在走廊上，他不禁吓了一跳。雪穗的双手放在背后，靠墙凝视着他，嘴角露出浅浅的笑容，看起来和平常的微笑似乎有所不同。 你好慢，我过来看看。 抱歉，我在选衣服。 正当他准备下楼，雪穗突然从背后问道， 那件事是什么事？ 高工程差一点一脚踩空。 你听我说话。 是声音自己传出来的。 哦，是工作上的事。 他走下楼梯，生怕雪穗继续追问，好在雪穗没有再开口。他们在银座购物，继三月、松屋等著名的百货公司之后，又走进了名牌专卖店。说是要买旅行用品，但是高工程看出来雪穗并没有多少想买东西的意思。当他把自己的感觉告诉雪穗的时候，雪穗耸了耸肩膀，吐了吐舌头。 其实我只是想好好约个会，因为今天是我们单身的最后一天呀，可以吗？ 高工程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他总不能说不行吧。望着雪穗逛街的开心模样，他回想起他们在一起的四年时光，重新审视自己对雪穗的感情。 是啊，因为喜欢他才会交往到现在。但是决心结婚的直接原因是什么？是对他深厚的爱情吗？很遗憾，或许并非如此。 他是在两年前开始认真考虑结婚的事儿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。一天早晨，雪穗约他在东京一家小商务酒店见面，后来他才知道雪穗为什么在那里投诉。雪穗以前所未见的严肃表情等候着他。 我想让你看看这个。 雪穗说着，往桌子上一指。 那里竖着一根透明的管子，长度大约只有香烟的一半，里边装了少量的液体。 不要碰，从上面看。 高工程照他所言往下看，看到管的底部有两个小小的同心圆。他把看到的情况说了出来，雪穗便默默地递给了他一张纸。那是验孕器的说明书，上面说明若出现同心圆，便代表检验结果为阳性。 说明书说要检查早上起床后的第一道尿液，我想要让你看看结果才来这里住的。 得知雪穗本人也确信自己怀孕了，高工程的脸色想必极为难看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